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听众朋友你好。听众朋友，2002年的元月，中国京剧院三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举行了优秀剧目展演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请您继续欣赏京剧《红鬃烈马》当中的两折戏。先请听《迎空山》，邓敏扮演代战公主，王旭东扮演高四季，黄炳强扮演薛平贵，郭振龙扮演魏虎。 银家王允篡位，可恨为何苦苦谋害于我？俺不免将金陵歌儿放回，等候公之救援。为何啊？为何？我不杀你，誓不为人言。 you Woo-hoo! 啊！ 贤婿，这做什么？ 再次保家。 这是怎样的保家呀？ 这叫做五保。 文保的好， 武保的好， 文保的好。 咱听说是武保的好啊！啊！ 在咱心脑不枉江山我老 好战人呢，有位虎在一家一夜的兵的高尊一声老张听得更妙，哪怕那带战心定来到，有位虎来报我家，我会说 下面请您欣赏京剧《红鬃烈马》里的最后一场戏《大灯殿》，张建国扮演薛平贵，王蓉蓉扮演王宝钏，邓敏扮演代战公主，严世奇扮演王允，吕欣扮演王夫人。 Thank you.

的， 她是我的女儿啊。 这金銮殿上可不论亲戚， 叫什么？ 要叫娘娘千岁。 哦， 娘娘千岁，这不结了， 抱穿我的儿啊。 又回来了， 十才万岁，江湖上不知夫人酒过。